灰灰的小伙伴。暑假里，灰灰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觉得很寂寞。一天，爸爸把灰灰带到他的办公室去。灰灰，我给你找了一个小伙伴，和你一起度假好吗？ 好的，好的。 灰灰乐得蹦跳起来。爸爸说，不过你要教他学习，教他劳动，教他游戏，你干什么都得教着他。明天我要到外地去一趟，哦，他要是不听话，等我回来你可以告诉我。灰灰搂住爸爸的脖子， 我知道了，爸爸你快把他领来呀。 爸爸点点头，随手拉开一张布帘，一个小朋友就出现在灰灰的面前了。哟，是一个机器小孩，他和灰灰差不多高，头是方的，身体像个圆筒，他有一双胖嘟嘟的小橡皮手，两只眼睛亮晶晶，直瞪瞪地望着人，看上去很滑稽。灰灰见了很不高兴，说， 爸爸，机器小孩不会说话，我不喜欢。 爸爸说，他能听你说话，要是听懂了他就点点头，听不懂他就摇摇头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方方。爸爸说。灰灰走过去说， 方方，我叫灰灰，我们握握手吧。 芳芳摇摇头，站着不动。爸爸说，你要先做个样子给他看，以后他就会了。灰灰伸出手去 握手，芳芳。 芳芳也伸出他的橡皮手，轻轻地和灰灰握手，还摇了两下。灰灰可高兴了，教他走路，一起回了家。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。第二天上午，灰灰教芳芳洗手帕，他学着妈妈的样子对芳芳说， 一个好孩子要爱清洁，自己能洗的东西要自己洗，懂吗？ 芳芳点点头。灰灰一面洗一面唱着歌，洗呀洗呀洗手绢，搓呀搓呀搓得白， 拿呀拿呀拿去晒，看我乖不乖，乖。 芳芳不会唱歌，只会学着灰灰摇头晃脑的样子，可真逗人。但是芳芳也闹了笑话。一天晚上，灰灰在房里练习写字，芳芳和隔壁胖胖坐在院子里乘凉。忽然胖胖牵着芳芳的手走进来，翘着嘴巴告诉灰灰， 你们家芳芳打我一巴掌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灰灰没教过他干过坏事呀。哦，灰灰想起来了，今天下午他教芳芳打了一只停在墙壁上的蚊子， 刚才也许是一只蚊子停在胖胖的脸蛋上吧。 灰灰举起芳芳的橡皮手一看，呵，一只打死的蚊子粘在他手上，再瞧瞧胖胖的脸蛋，有一点鲜红的血迹。灰灰笑着说， 看芳芳的眼睛多亮，黑夜里她看到了停在你脸上的蚊子。 灰灰这么一说，胖胖不再生气了。芳芳闹笑话可不止这一回呢。还有一回，她跟着灰灰在马路上散步，看见地上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，灰灰把它拾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分币，他立刻走到十字路口，把这钱交给警察叔叔，一面对芳芳说， 拾来的钱不能自己拿去买东西吃，要交给警察叔叔，知道了吗？ 芳芳点点头。这天下午，妈妈发现放在桌上的一角五分钱的分币不见了，多奇怪呀。这时候忽然听到嘟嘟嘟的敲门声，妈妈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一位警察叔叔。 警察叔叔说，下午你家的机器小孩把这些钱交给我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说着拿出几个分币，两个五分，两个两分，一个一分，刚好一角五分钱。妈妈觉得很奇怪，可是灰灰心里全明白了。原来芳芳又是在向灰灰学习，但是她分不清别人丢失的钱和桌上放的钱不一样，所以她把妈妈的钱拿去交给警察叔叔了。不过只要对她说清楚了，芳芳是很愿意改正错误的。整整一个暑假过去了，芳芳进步很快，灰灰会的她都学会了，灰灰不会的她向别人学会了。譬如说帮妈妈缝衣服，帮邻居赵伯伯种花浇水，她又勤劳又聪明，从来不淘气。她是灰灰的好朋友，也是邻居们最喜欢的人。爸爸回来了，灰灰急忙把芳芳的表现告诉爸爸，然后又问，芳芳怎么会听懂人讲话呢？芳芳怎么会干活的呢？爸爸说，芳芳是一个机器人，她的头脑就是一台电子计算机，她的眼睛是一组光电管，这些机器比人的耳朵还灵，比人的眼睛还亮，她能学习，还能把学到的本领全记住。爸爸又说，机器人会驾驶飞机、汽车，能够参加宇宙航行，它可以在工厂做工，也能在农村种地。我要把芳芳带回办公室去，改掉它的缺点，造一个更好的机器人。分手的时候，灰灰心里可难过了，用手捂住脸，不知道怎么的，眼泪流出来了。是啊，芳芳是个好伙伴，灰灰真舍不得离开她。爸爸说，灰灰不要难过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生产出很多很多的芳芳，你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灰灰不哭了，他走到芳芳面前，伸出手去，再见芳芳，我们握握手。芳芳不听灰灰的话，她没有伸出手来，而是用两只胖嘟嘟的橡皮手捂住脸。不过她没有流眼泪，因为她没有眼泪。灰灰是个好孩子，芳芳也不愿意离开她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